小伙子儿时刚呀刚出头，如今似雨的桃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有汗你就尽情地流，要问我们像什么呀，谁人革命最风流。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

白绿色的 啦啦啦啦， 迎战战相思路，绿色队伍多整齐 啦啦啦啦， 草绿色的绿色的 Thank you.